4314 4314 4314 填满一生全是数字，谁会真正知是何用意？烦恼一生全为数字，圆满的掌握问谁可以？明明炮听二声，为何弹出四一？谁人能够预知四点三四价位暴升变咗1004？凭号码来认输，你的 IQ， 你的身家，你的体魄，你的一切，人与数字有许多怪事。看看计数机里有咁几多人知？ 2018中国自驾游年鉴，爱驾者此生必驾36路，将于3月6日自驾日这个车主自己的节日里全新亮相。这不是一本书，是带你逃离雾霾，释放压力，感受别样生活的36个梦想，是最值得你用车轮书写的36个传奇，是为你精心准备的自驾大礼。立即关注此生必驾36路公众号，让它成为你2018年的荣耀典藏。 听雨落下，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，等日出和日落铺满天涯，到世界的尽头一起回家，在小小屋檐下张罗晚餐，和你写旅途的收场。你找的快乐和我一样，你的疯狂跟我最像，哪怕有一天星光不亮，你是我黑夜的太阳。好多话都想讲，好多歌都要唱，一路两个人同一个方向，轻轻热的发烫，奔向我们的天堂，一

退，彼此为着目标相许，寂寞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，来忘掉错对，来怀念过去，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，不相信会绝望，不感觉到愁绪，曾被梦里竞争，每日拼命进取，奔波的风雨泪，不羁的醒与醉，所有故事像已发生，飘泊岁月里，风吹过已剩下，将心意再还谁，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。来忘掉错对，来怀念过去，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，不相信会绝望，不相信会绝望，不感觉到沉睡，在美梦里竞争，每日拼命进取，奔波的风雨里，不羁的醒与醉，所有故事像已发生，漂泊岁月里，风吹过已静下，将心意再还谁，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。 在你需要时学会装聋作哑，因为我不是你的糖，只是你的叉叉。我的问题你不用回答，我不会不识趣的让你尴尬，因为我明白我始终不是你的糖。我是你的叉叉，在你需要时陪你说话，在你需要时学会装聋作哑，因为我不是你的他，只是你的叉叉。我的问题你不用回答，我不会被失去的让你尴尬，因为我明白我始终不是你的他。不要为我觉得难过，这是一道甜蜜的伤口，只想看着在意谁是谁的谁，不要为我觉得难过，这是一道甜蜜的伤口，只想看着你微笑的嘴，在意谁是谁的谁。

少年以后，往事随雨走，那纷飞的冰雪容不下那温柔，这一生一世，这时间太少，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神奇。就在某一天，你忽然出现，你清澈又神秘，在北疆湖畔，你清澈又神秘，像北疆湖畔。 只剩一个人的海边，脚印被浪花湮灭，像刚才没有人在我身边。流星没听清许愿，就坠落不见，感情曾多灿烂也熄灭。 Oh